这个菩提道啊，都是由于这个知行愿啊，十方施法都是要修行，都是要有这个愿力啊。好似一只雀仔，如果一个翼嘅咧，佢冇法子飞得起嘅，一定要两只翼，等于话又有福，佢又有智慧。啊，亦都可以讲咧，有修行，佢亦都有毅力，所谓缺一都不可嘅，一定要两样都要具足。所以你想达到最正呢个菩提，你一定要知行愿啊，知行要具足，一切嘅愿力都要成就。啊，咁所以我哋都系啲讲经法师啦，每一次讲经，即系所谓呢个学院派啊，正式咧响呢个学校，咁啊里边咧训练出嚟噶，咁啊或者咧，咁啊山林派真真正正响呢个大理里边亲近啲法师学出嚟噶。咁啊，都有啲咁樣嘅理論。咁啊，而則啊，我哋每講一部經，為呢個事幹咧，咁要講出咧佢呢個因緣啊。所謂為乜嘢事幹，講此一部經。咁啊，呢個咧就係屬於啊佢呢個心緣。咁啊，如果啊你呢部經嗰種嘅理由你都讲唔出啦，咁你点可以一部经啊讲得圆满呢？咁所以我哋一个人啊，你真正修行学法正菩提，你一定要修行，你真系明白呢个经里边嘅道理。点解讲呢一部经？呢部经里边主要嘅理论在边一方面？咁你多多了解啦，咁你先至好去行啊嘛。咁你先就好呢去發現㗎嘛。咁如果你個理論都唔懂啦，你點樣去發現，點樣去行呢？所以你想成就最正菩提，對於呢個行以及念啦，呢兩個字啦好重要，缺一都不可㗎。咁我家供養圓滿修都以普而行正菩提呀。咁我對於三世一切諸佛，对于这个最正菩提的施行愿啊，我家供养就是对这个三世一切施佛来讲啊，我要供养圆满修呢，就对这个施行愿来讲的。那么这个行和这个愿啊，我都要圆满修习，不能够偏一边，有行无愿，或者有愿无行。所以我对于三世一切之法，我要恭敬，我要供养，我亲近三世之法，咁啊佛同我所讲嘅法，我都要咧圆满去修持，咁啊即系行以共圆，系以普圆行则悟菩提啊。咁啊，所以呢一句咧就系包括呢个行以共呢个圆，咁啊我哋想成最正菩提。就是以这个普贤菩萨的行，以这个普贤菩萨的愿，以普贤菩萨的行愿来修啊，咁啊先至可以悟到这个最正的菩提。佢一切如来嘅有长子，比名号曰普贤尊。我今回向诸善根啊，佢愿之自行即同彼。咁啊，既然系尊重普贤菩萨嘅行愿，咁啊，我哋点样啊去知得普贤菩萨嘅行愿啦？佢话一切如来有长子，长子咧，咁啊，从文字讲咧就系佢个大仔啦。咁啊，长子就即是系法王子，即是系大菩萨，系为法王之子，为法王嘅亲子啊。咁啊，即是佛弟子，即是大菩萨。佢话一切十方诸佛如来都有佢座下嘅大菩萨，得比名号曰叫做普贤尊啦。咁啊，唔单释迦牟尼佛座下有普贤菩萨呢个名字，亦都在十方诸佛座下 亦都有普賢菩薩的名字。他說我今回向知善根現知善行就即同彼，他說我現今呢就要回向我所修一切的善根，那麼做什麼事呢？他說現知善行，這個行就即是普賢行，這個事就即是普賢願，即是十大願王。那麼我們呢都要發願，我們回向一切我們所修的善根，那麼願我日後呢這個智慧、這個願力、這個行持都跟普賢菩薩一樣，那麼亦等於說呢我在十方諸佛座下呢都是榜上有名，我亦都是十方諸佛座下的法王子，咁我亦都願啊成就啊一切普賢菩薩的行門，同普賢菩薩一樣，就十方諸佛座下為十方諸佛的法王之子。咁啊講到呢次時間要到啦，咁啊香港文昌，睇一下星期二， 好抱歉啊！咁啊，本来咧系吓咩时候结婚，我都忘记咗啦，可能系两个月前系嘛？咩九月啊？哦，九月几多号啊？系嘛？咁啊，因为咧嗰晚咧边啊边一日我都唔记得啦。咁啊，本来咧佛经，咁啊在结婚之前一晚，咁啊请我去鹿茸仙馆啊食斋，咁啊点知嗰日咧？咁我突然間咧自己有啲啦，身體上健康，咁啊即刻咧係急症入咗醫院，所以我咧就冇法子啦食佢哋嘅齋，以共第二晚咧亦都冇辦法準時出席嚟到講完呢一部《普賢菩薩行願品》，咁啊知道各位咧好多人咧空跑一次，咁啊本人咧係認真係抱歉啦，咁啊今晚咧，咁啊我哋無論如何，咁啊即使咧係略為簡略啲。都要將佢講完，因為下個禮拜我哋就開始咁啊，另一部經啊，佢哋《人王富國波若波羅蜜經》，所以預先咧係同各位講一聲啦。咁我哋講呢個普賢菩薩行願品，就係從第十五頁，我哋手上個經本咧第十五頁，佢話三世一切諸如來最勝菩提之行願。我皆供养圆满修，以普贤行着悟菩提，就是我们要发愿，所有三世一切的诸佛，咁啊叫三世一切诸如来啦，即是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佢所有的最胜的菩提行，以共咧呢个菩提愿。咁我哋本经咧就十大愿王啦，同一世礼敬诸佛寺嘅十者普皆回向啦。佢话我皆供养的圆满修，咁我即皆咧系发愿供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咁啊亦多咧系圆满修学十方三世诸佛嘅菩提行，以共咧系菩提愿，系以普贤行则悟菩提，以普贤十大愿王。为行而悟到我哋呢个菩提嘅本性，佢一切如来有长子，比名号曰普贤尊。我今回向诸善根，地愿诸自行即从彼。此就系发愿，话十方一切诸佛，咁啊佢有个长子啊，长子咧即系佛弟子，咁啊亦即是咧系法王子，即是咧系大菩萨，咁啊能够咧。继承佛位噶，咁啊名为叫做佛嘅长子，即是咧系大菩萨，而普贤菩萨、文殊菩萨、观音菩萨、地藏菩萨啦，佢哋都系十方诸佛嘅长子，即是法王子系大菩萨。咁啊，现在就话咧，十方诸佛座下有一尊大菩萨啦，佢个名号咧叫做普贤尊，普贤即系普贤菩萨咧尊者啦。大菩萨是古佛再来，现在呢是现这个菩萨身，坐佛转法轮，所以名为他的尊。但我今回向诸善根，愿诸善行即同彼。我呢 就是我哋現在任何一個人，咁啊對住三寶之前，咁啊發願，咁啊我願我日後自己回向所修一切嘅行願嘅善根，我哋所得呢個智慧，所得嘅行願啊，就係同於呢個普賢菩薩一樣。咁啊願身口意都行清淨，施行插土，悲逆復原，就發願啊！我哋嘅身同埋呢个口呢、这个意，即使系心啦，都系清净。即系身唔做呢个杀盗人，口唔做呢个恶口耳语，同埋啦呢个妄语两舌，我哋呢个心咧都系清净向依度。佢话愿我呢个身口意三业都系清净。咁啊，乃至到我哋所修呢个行愿，佢话施行。亦复而是清净，我哋所修行意圆满，生到呢个佛国土，亦都系清净嘅国土。佢话施行杀土，即亦复而，佢如是智慧号普贤，就愿我以彼皆同等。咁啊，愿我个智慧同于普贤菩萨一样，愿我日后呢个行愿圆满。这个名号呢亦是儿童普贤菩萨，我愿我以彼普贤菩萨的功德行愿、啊、是同等，我为天正普贤行及文殊师利之大愿、啊、满彼事业的尽无余，未来世劫都行无间，就是我发愿，那么愿我自己所修呢个清净嘅普贤行，同埋文殊菩萨嘅大愿，咁我所修呢个普贤行同埋文殊菩萨嘅大愿，即皆咧系圆满，所有普贤菩萨嘅行愿事业，以及文殊师利菩萨嘅行愿事业啊，我都即皆修行圆满。一切都无有变少，他未来世劫就行无见啦。我唔单今日修行如此，咁啊，即使啦，我未来世无穷咁多劫道行普贤菩萨行，行文殊菩萨嘅施大愿，我一日未曾圆满，我都唔会有呢个退心啊，唔会有呢个疲倦之心，等于话我要精进勇猛。修学普贤菩萨同埋文殊菩萨嘅智慧，以个行愿，但我所修行就无有量啊，获得无量之功德，安住无量之行中，了达一切神通力。咁啊，我就系我哋呢个学佛嘅人，我所有嘅修行呢、这个行门咧、啊，就系、是、无有量啊。即是说十大愿王，咁每一愿都附庸附摄具足其他的九愿，咁啊愿愿咧都附庸附摄其他的九愿啊，咁啊如是呢个行门是无量是无尽，咁啊既然行门是无量，我哋修行之时修行点所得的功德呢？亦是同等的无量，他说获得无量的诸功德，更安置无量诸行中，那么我任何时候都是安然自于这个菩萨的无量的行门之中，那么了达一切神通力，那么我们修行这个行愿圆满，我们就好自然地是得到这个神通之力啊。那这个神通呢就是有，那么凡夫外道都有的，但菩萨的神通呢就与普通人的神通不同啊，他亦可以究竟得到这个漏尽通，能够漏尽一切的烦恼啊，然后自自然然地呢有这个神通的妙用。那么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呢，对于神通两个字呢不需要得过分的贪求，因为神通呢是从这个功用得来的，假如我们用功用得好，心静啊， 佢呢個神通咧自然表現啦，你唔使特別啦去貪求呢個神通，唔使特別啦好似專門呢個學神通。神通不過係重體咧，而係一種嘅妙用，係一種咧化他嘅力用嚟噶。咁所以我哋如果能夠真係安住無量施行中啊，自於一切清淨嘅行門，呢、這個神通力咧就好自然會了達，會得到。咁文殊師利嘅勇猛之普賢菩薩普賢慧行的亦復現。嗱，咁我哋通常講文殊菩薩就係智慧第一，咁啊普賢菩薩咧就係十大現王呢、這個現行第一。咁啊現在此次嘅推崇啊，唔單呢個文殊菩薩有呢個勇猛之，連普賢菩薩咧亦有呢個勇猛嘅智慧，亦等於話調轉嚟，唔單普賢菩薩有呢個十大現力啊，即使文殊菩薩亦有呢個十大現力。只不過每一尊菩薩都有佢一種嘅特殊嘅功德，所以就話咧，文殊菩薩表大智啊，普賢菩薩就表大行。其實每一尊菩薩，包括觀音菩薩、地藏菩薩、彌勒，任何一尊菩薩，佢都係具足大願，亦都具足大智慧噶。咁我今回向師善根隨彼一切常修學嘅三世諸佛所稱嘆啊，佢如是最正之大願。咁我哋對於文殊菩薩嘅智慧、普賢菩薩嘅心願，或者是文殊菩薩的願力，以及普賢菩薩的智慧，我即皆都是修學。我們既然修學，當然我們有所成就，我們以此這個功德就是回向一切人等都得到這種悲願的善根，就隨起一切常修學。我哋既然有呢个大乘嘅善根，我哋就随时随处咁啊随顺菩萨，一切时一切时修学呢个慈悲，修学呢个大愿，修学呢个智慧。个三世诸佛所称叹的如是最正之大愿啊！咁啊文殊嘅大智，普贤嘅大愿，咁啊佢呢两位菩萨嘅悲愿嘅行门，是三世诸佛之所称叹的。如果我们亦都是这样修行文殊菩萨的大智、普贤菩萨的大愿，修学圆满，十方诸佛亦都同样是赞叹我们所修这种的大愿。我今回向诸善根，就为得普贤慈圣行。咁我哋現在修學一切嘅行門，咁我將此嘅行門回向一切嘅善根，我哋目的呢就要得到呢個普賢菩薩呢個慈聖行門，即係呢要修學普賢菩薩嘅十大願。佢願我臨欲命中時嘅盡除一切諸障礙，面見彼佛阿彌陀，即得往生安乐刹。咁啊，此一段经文咧，就系我哋十大愿王已经咧系发言啦。等于话我哋讲完十大愿王，而我哋每一个学者或者信徒，依照十大愿王嘅修学，咁啊，我哋最后啊系想点咧？咁啊，想到边度咧？当然咧，我哋想咧生净土，即是往生极乐世界。因此普贤菩萨行愿品属于这个净土五经之一，亦都是往生净土经典其中之一部。等于说我们即使不念佛，未有念阿弥陀佛，而每天都是发这个十大愿王，到时你亦可以念完十大愿王之后，你就回向发愿往生净土。所以在这个长行文之时，曾经也有这样的说话，他说若是我们临命终时，所谓一切的 財寶、妻妾、國土，所有我心愛嘅物件咧，都唔能夠跟住我哋。咁啊，有一樣嘢跟住我哋嘅咧，就係、呢個十大願望。咁啊，十大願望點樣會跟住我哋咧？就係、從我哋呢個第八識田中裏邊，假如我哋一生一世啊，自從懂得人性啊，又有咁嘅善根開始學佛，由嗰日開始，你哋日日咧就持讀誦十大願望，而且依照呢個十大願望裏邊所講嘅道理啊，咁樣咧去隨分隨力咧，實實際際咁嘅行持去做到，咁就臨命終時咧。呢、这個十大願望嘅善根種子喺你呢個八識田中裏面，就等於話你其他嘅惡念、其他嘅惡業種子咧就唔多啦。咁如果兩相比較一下咧，既然我哋十大願望嘅善根種子都充滿我哋呢個八識田中，咁我哋呢個惡業種子係少或者係冇。咁啊，到呢個時候咧，我哋八識田中裏邊呢個十大願望嘅功德嘅善根啦，就會令到我哋咧依一剎那之間就往生淨土。咁所以十大願望亦可以咧發願往生極樂世界啦。所以呢次咧，繼總亦係從眾啊向行文所講過嘅意思，佢話願我臨欲命中之時。咁我一切嘅障礙咧都免除，就等於話我哋萬年放下。咁啊，點解要萬年放下咧？就因為我哋到嗰個時候，一生人咁長嘅時間，就是讀誦此十大願望，亦都依照此十大願望啦去修學，去盡力去行持。咁我哋嘅八識田中裏邊啊，所有都係十大願望嘅善根種子。咁啊，到嗰陣一切嘅業障種子都減輕，以共冇曬，當然就冇咗其他呢個障礙啦。我哋就成一年嘅十大願望功德，往生淨土。佢話面見比極樂世界嘅教主阿彌陀佛，我哋一年之間咧就升到呢個安樂國。安樂國咪即係淨土咧，即係極樂世界咧。極樂咪即係安樂啦，安樂咪即係極樂啦。一年間就往生呢個安樂嘅極樂國土。佢我既往生彼國矣，現前嘅成就此大願，一切圓滿的盡無餘，利樂一切眾生界。咁我哋發願啊，已經咧受持十大願望，往生淨土，就等於話我哋眼前，我哋呢一生人咧，對於十大願望啊，已經係得到成就啦。我哋一切嘅心愿亦都得到圆满，因为我哋受持十大愿望，以共照十大愿望嘅内容去随分随力修学行持，咁啊自己往生净土啦。咁啊唔系话自己往生净土就算啦，咁啊行菩萨道嘅人，尤其是文殊菩萨嘅大智、普贤菩萨嘅大愿，那系自利，以共咧系利他嘅。咁啊自利既然圆满。我哋亦都要利他，所以话利乐一切众生界，我哋要倒驾自行，咁啊为之一切众生啊赞叹净土法门，亦都鼓励劝一切众生受持嘅十大愿望。啊，比佛众会得咸清净，我时依正莲花生，亨岛如来无量光现前，当我菩提居。咁啊，我往生净土。唔单话见到亲近比佛阿弥陀，而且阿弥陀座下好多嘅知相善人，人人都系得正果位，清净身心，所以话比阿弥陀佛座下众会嘅知大菩萨、知相善人啊，人人都系清净噶。咁我是地依正莲花生啊，逢系往生净土嘅人都系响呢个莲花化生。咁我哋任何一个人念佛，咁啊极乐世界咧就有啊 呢個蓮池裏邊嗰朵蓮花咧，就漸漸生長、漸漸開，有我哋呢個名字。咁我哋日後往生淨土之時啊，就在呢個蓮花裏邊化生。嗱，咁我哋亦都可以用一個顯淺嘅譬喻，例如我哋喺呢個社會裏邊，咁啊做咗一種咧所謂有益於世道人心嘅事。咁啊，呢個政府咧，佢就好自然啊，好自意啊，將我哋咧喺呢個社會上做過咧邊一段嘅好事，或者英勇救個人，或者捨身啦，捨自己嘅金錢啦，嚟到幫助某一方面嘅好事。咁啊，呢個政府咧，佢有咗記錄啦，其實你又係唔知嘅喎，只不過你係咁樣做，是否日後有咩好嘅果報咧？你亦都冇乜嘅希求。只是盡了自己一種慈心，某一方面有困難，那我的財力就做一做，我這個能力做一做，我就盡量做，那麼但是政府部門呢就已經知道，這個人呢做了很多公益，那麼日後有一次呢，那麼這個港督啊就頒發這個勳章，你又做什麼你又做什麼，那麼代表呢表揚啊你對這個社會有所貢獻。那麼而我們念佛求生淨土亦是一樣，我哋受持十大愿王亦系一样，只要我哋发心念佛，受持十大愿王，咁我哋呢个极乐世界嘅莲池嗰朵莲花里边咧，就好自然咁啊开放啊，有我哋嘅名字，咁啊日后我哋功行圆满，咁就往生净土，就好自然咁啦，响呢个自性呢个莲花里边啦生出来，就唔使入呢个父母嘅胞胎噶。佢话我是依性莲花生。咁啊，親睹如來無量光嘅現前，就我菩提記。咁我哋往生淨土，咁啊親自啊，睹即係見啊，咁啊見到咧阿彌陀佛。咁啊，佢個名咧就無量光啊。咁啊，《彌陀經》裏邊講得好清楚，彼佛光明無量，照十方國，是故號為阿彌陀。咁啊，阿彌陀就係印度嘅説話，中國話佢就無量光。佛光普照依法界，所以白毫染指五须眉，金木澄清四大海，咁啊说明佛光普照法界无量无边噶。咁啊现前就受我菩提记，咁啊凡系我哋往生净土，咁啊仍然仲要修行，只不过我哋初发心初生净土，我哋最大得益嘅咧。就唔會見到任何一切啊，所謂擾亂自心嗰種嘅實境，而我哋眼所見都係阿彌陀佛，以共一支大菩薩同埋蓮池海會嘅師上善人，我哋耳根所聽到嘅都係平台流過發出呢個微妙讚佛嘅音聲，亦都親自咧聞佛說法。咁啊，然後咧，都話從文思修，咁啊入無生忍，入菩薩位，咁啊到呢個時候，佛咧就為我哋受記啦。啊，某某人，你日後功行圓滿啦，你就成佛。佛號叫做咩名？你喺邊個世界都做主持？你所教化嘅係乜嘢眾生？你個國土係清淨國土，就抑或五族國土？咁啊，一一都為佢受記啊！等我將來因緣果滿，就係、是、如佛咧所受記嘅嚟到滿佢嘅心願。咁蒙彼如來受記已，化身無量化區之智力廣大，遍十方普利一切眾生界。咁我哋接住生入極樂世界，咁無量光佛即係阿彌陀佛啦，為我哋受記。咁我哋蒙佛受记之后，咁啊再修行，咁啊成佛啦喎，咁啊成佛啦，我哋就化身无数嘅百俱之，所谓千千万万咁多个化身啦，所谓从体起用啊，不动道场，遍十方界做乜呢？就系度众生，满足自己因中行菩萨道之时。所發呢個心願啦，咁啊智力廣大遍十方，咁啊智慧力咧就有權智，就有實智， 咁啊，佛为佢受记成佛，咁啊以实义照实际理地义理成就。咁啊，现在重体起用，以呢个慈悲嘅权巧方便之，遍于广大嘅十方国土，利乐啊一切呢个众生界，凡系与自己有缘嘅，咁啊自己咧都为佢说法，化度佢哋。咁乃至虚空世界尽，众生及烦恼尽，如是一切无尽时，我现究竟都行无尽啦。呢就说明我哋发愿向向问，已经有咁嘅意思。咁我哋每一个愿，从一舍礼敬师佛至到十舍普皆回向，每一段经文里边嘅偈文都系话啦，虚空界尽啦，我愿乃尽啦。而虚空界乃至众生界烦恼无有尽故，我此行愿啊都无有穷尽。因为有虚空就有世界，有世界就有众生，有众生就有业障，有业障就有苦报。所以我哋一定要虚空界尽，先至冇众生，冇众生先至冇呢个业障，冇呢个业障啊，先至冇呢个流转六道于呢个世间。咁啊，现在我哋发愿亦复如是啊，我哋要发愿十大愿之中，我哋一一愿都系如是修。若是虚空界未尽，就有众生界。众生界未尽就有烦恼，烦恼界未尽就有业障。咁我呢个行愿啊，都系无有穷尽啊！一定要虚空界尽，众生界亦尽，烦恼业障都尽啦。咁我呢个行愿啊，先至有尽之一日。所以话乃至呢个虚空界尽咗啦。这个众生界亦都尽，业障亦都尽，烦恼亦都尽，而是一切都冇咗啦。我愿究竟都行无尽啦。若是话虚空界未尽，众生界未尽，烦恼业障未尽啦，我呢个愿力呢都系无尽。要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力尽啦，我呢个心愿先至尽。十方所有无边刹庄严众宝共如来，最正安乐诸天人，尽一切刹未曾见。咁我哋发现，在呢个十方所有呢个无边国土，咁呢一方面嘅问题咧，如果我哋以呢个最新嘅知识嚟到讲啊，我哋就乜？这个世界之外呢，另有世界啦。咁又是在三十年前啊，唔好话好耐啊，就係三十年前呢，这个太空嘅知识啊，这个科技呢冇今日咁发达。你在嗰个时候同佢人讲呢，话世界以外有另有世界啦，好多人都唔相信㗎。咁但係今日呢可以讲任何人都相信啦。即使係三岁嘅細路仔啦，佢都知得点解呢，因为嗰啲 toys 啊，嗰啲玩具啊，好多嗰啲太空有關嘅，咁我可以講咧，三歲細路仔咧，佢都知得有個太空人，佢都識得玩呢個太空嘅科技咧，嗰一種嘅玩具啊，同埋嗰啲撳嘅都好似嗰啲乜電腦機嗰啲咁啊，係嘛？咁啊，大家互相你追我打嗰啲咧，完全係太空嘅科技知識。咁啊，所以到今時今日啦，你話世界之外，另外有一個世界啦，咁啊，好多人都知道。咁只不過雖然係初步知道，所知都唔係幾遠，最多係知得呢個世界之外另有一個世界啫。咁另有一個世界之外，仲有冇世界咧？目前咧，呢個人類嘅眼光啊，呢個腦筋咧，仲未曾諗得到。但係起碼，以世界之外另有一個世界咧，所謂月球、太陽神。咁啊，呢个科技知识呢已经得到呢个实验证明。咁啊，由小我哋就可以想到呢个大，由眼前可以想到呢个未来。咁啊，说明佛呢真系一个好有智慧嘅人。 所以佢话十方所有无边国土，其实世界之外啦，仲有好多世界噶。嗱，我哋仲有一样，咁啊，佛学咧，即系佛所讲嘅法啊，好多人又迷信啦，啊，咁啊又话好似咧唔合呢个现代嘅潮流啊，其实呢啲咧都完全咧唔了解佛法嘅内容。例如我哋教师两千多年前已经啊讲过啊。咁话佛观一拨死就八万四千重啊！咁话若不辞此咒地而食众生肉，咁啊佛咧就戒杀放生噶嘛，唔食肉噶。咁所以我哋饮水嗰阵时咧，普通嘅肉眼睇唔到里边有嗰啲微菌，有嗰啲微细虫啊。佛咧两千多年前咧已经啊讲出呢几句话噶啦，以佢呢个佛眼嘅观察，一拨水里边啊，都唔知有几多几多嗰啲微细嘅生命。佢只能用呢个八万四千啦，呢个数目嚟形容佢。咁啊，因此我哋饮水嗰阵时咧，都要持一条咒啊。咁啊，呢条咒嘅功力咧，就等于话咧系消毒呢碗水里边嗰啲虫。咁啊，假如你饮水而持呢条咒咧，就好似食众生咧嘅肉一样嘅罪。咁我哋从呢一点咧，如果今时今日，唔使等到现在啦，相信一百几十年前都有呢个显微镜啊，咁佢就放大嗰啲水嚟睇啦，佢就知道呢个水里边的确有呢个微生物，有呢个微菌，所以然后嗰啲水塘咧先至落一啲啦，所谓咧保障呢个人类嘅健康嘅药物咧嚟到和一和嗰啲水，等我哋饮咗咧唔会受嗰啲微菌啊。嚟到得妨碍我哋呢个身体嘅健康，咁啊呢点亦都说明，咁啊佛嘅智慧、佛嘅眼光嚟得广远，所以科学越昌明，而佛法嘅理论咧系越发得到咧呢个真真正正嘅实现而适应于呢个世间嘅知识。咁啊现在此就话十方所有无边刹。就说明我哋呢个世界之外咧，仲有好多好多好多嘅世界，只不过咧我哋未曾到呢个境地，我哋咧就唔知啊。嗱，我哋仲可以讲一句，好似我咁样啦。你话嗰啲太空科技咧，我可以讲百分之百系门外汉，只系知道话啊，今日咧太空科技系发达啦，可以帮助呢个人类啦，不久将来啦，可以啊去旅行呢个太空。咁但系究竟个内容点咧？我哋一窍都唔通，因为你冇学呢一科，你冇读呢种书，你冇去研究，当然就系唔识啦。咁但系我哋唔能够话，因为我唔识咧，就将佢否定咗，冇呢一方面嘅事物系绝对唔可以噶。咁我哋现在信佛亦系一样，我哋唔能够因为自己个境界未曾达到呢种嘅境地啊，我哋就否定咗佢。我哋应该咧要虚心啲，慢慢咧嚟到求证啊！我哋研究到一个问题，我哋就好好地咧将个保留，好好地自己虚心啲咧嚟到去研究一下，就千万唔好得随便咧嚟到否定啊，或者咧未曾啊了解之前咧而加以推测，咁就变成咧仲障碍自己嘅精进添。所以现在我哋十方所有无边刹系佛讲，以今日嘅科技都证明世界之外另有世界，个庄严众宝日供而来啊！咁我发现响呢个十方无边世界里面，咁我用种种嘅宝物嚟到庄严无边佛刹，嚟到供养十方三世之佛。个最正安乐知天人，先一切刹未曾涉物。咁啊，我咧唔单发现啊，以众宝供养庄严十方佛国土，亦都以呢个最正宝啊去安乐布施所有十方无边刹土嘅天子共人，先一切涉都未曾刹啦，就说明我哋以。 呢个众宝庄严佛国土供养之佛，唔系一日两日三日四日，而系经过一切嘅微尘国土，每一个国土都四为微尘，一尘当一劫啊！咁长嘅时间啦，我去用众宝供养十方国土嘅师佛，以共安乐啦，佢哋嘅天以共人。咁若人依此四愿王一经依语，就能生信，求圣菩提，心学养，都获圣功德，过依彼。咁啊，虽然有人咧，咁啊发愿以众宝咧布施供养庄严十方国土嘅师佛，咁啊当然功德咧系无量，而且唔系一日两日咁啊去做啊，系经一切佛刹微尘劫咁长嘅时间而去做，当然功德无量啦。咁啊，若要话以我哋啊就持十大愿王嘅功德嚟到比一比啦，咁啊，我哋就持十大愿王嘅功德啊，即使一念嘅信心啫，就超胜过啊，以呢个众宝庄严供养无边刹土嘅施法，以共天人嘅功德咧，仲要大。各位若人对于此嘅时称个十大愿王，即系一者礼敬师佛，二者称赞如来，至到十者普皆回向。佢话一经依语，即系一力耳根，等于话即使你从前咧从来未曾听过，今时今日咧系第一次听，但系能生信啊！你听咗之后，你就生起一个信心。所谓从文就而思，从思就而修啊，咁啊因此咪发呢个菩提心。因为闻十大愿王，闻普贤菩萨嘅行愿，一力耳根生起信心，从文思修啊，咁啊呢个大菩提心生起啦，而我哋呢个心呢亦都渴养啊，年年之间，咁啊增进我哋呢个十大愿王嘅心念，咁啊日后你就会断烦恼、证菩提啊，咁啊因此所获呢个时性功德咧，就超过刚才所讲，我哋以众宝庄严十方国土嘅施佛嘅功德咧。重要大，因为我哋以众宝庄严十方国土嘅施佛属于福报，咁啊福报就有信持，但系我哋一念之间闻此十大愿王，所谓一力耳根都永为道种啊，而我哋啊生起呢个慈性之心，咁啊日后咧。以此呢一年十大愿王嘅善根生起现行，再亲近善知识，依此十大愿王佢修行啊，可以成菩提道啊！当然呢个功德呢就超胜于呢个财布施啦。佢话即常远离恶知识，永离一切之恶道啊！速见如来无量光，具此普贤最净愿。咁我哋如果唔受持呢个十大愿王，咁我哋咧就或者个心念啊，想埋嗰啲啦，所谓明明理理啊，人我是非，咁啊呢种咧就系佢哋杂念嘅种子。咁我哋如果常常亲近嗰啲恶知识，咁呢啲杂念个种子咧，就只有增加。日后啊，就系从呢个杂念个恶种子啊，就会咧招感呢个无量个苦果。咁如果现在我哋一念善根，问 呢个十大愿王，咁啊一力千金都永为道种啊！咁啊，我哋咧呢个八色田中有咗呢个菩提，十大愿王嘅善念就冇咗呢个恶嘅种子啦。咁啊，以后咧我哋就常常远离啊嗰啲恶知识，永远咧离开啊呢个地狱恶鬼。畜生这个诸恶道，咁啊，既然恶知识系远离，恶道亦都远离，咁啊，纯粹系善根啦，纯粹系十大愿王嘅种子啦，咁啊，使个善根十大愿王嘅种子啊，使到我哋出现而来就无量光啊，我哋好快好快。就是往生净土，亲见啊无量光佛，即是亲见啊是阿弥陀佛。个句子普贤就最正愿啊，我哋能够往生净土，出见阿弥陀佛无量光，就是我哋句子呢个普贤菩萨嘅最正愿力。由此普贤菩萨嘅最正愿力啊！先至可以使我哋呢个八色田中充满呢个善根嘅种子，命中咧蒙佛接引啊，往生净土，亲自好快见到阿弥陀佛。佢话此人嘅善德正寿命啊，此人嘅善来人众生，此人不久当成就，不如比普贤菩萨行。此人就是讲受持这个十大愿王的人，如果我们受持这个十大愿王，就善于得到这个时性的寿命，同佛一样，因为佛寿无量，佛光亦都无量，所以我们往生净土之时，我们的寿命呢亦都是同佛一样。他说此人的善德正寿命，此人的善来人中生，就是念十大愿王的人，他说善于来这个人中生，就等于说他生到极乐国土之后，他的祖驾慈航来这个人间里面。